据南州县网报统一新闻报道，今年6·15共同宣言发表16周年祈愿统一马拉松集会，12号在全罗北道泉州举行，由实践6·15共同宣言南方委员会全北本部主办，由全罗北道各地方自治团体、机关和数十个市民社会团体成员，以及市民、青少年等3000多人参加。